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北广购物迎元旦贺新年，北广购物感恩回馈，在12月29号至12月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，全场商品95折，任意订购2单以上更享92折优惠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马上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，也有优惠哟。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，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，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，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，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！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是王经理。王经理你好。 周老师好，各位听友好。 那么咱北京呢不养海，但是呢不妨碍呢咱们吃海鲜啊。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啊，是咱们真正的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啊，也是咱们状元海出品的咱们真正的液氮技术鲜冻的大鲍鱼。那么提到这个鲍鱼啊，咱们很多的老百姓都非常熟悉的哈。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鲍鱼呢，首先呢，第一，我们是大品牌给大家做的保证，咱们状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，也是大连农业产业化重点的龙头企业。那么今天咱们所有的鲍鱼呢，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状元海啊自有海域自己产的，也就是咱们真正大连原产地直供的，跟咱们大连的辽参是同一环境下自由生长。那么咱们这个鲍鱼主要的一点是跟你市面上买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？首先呢，它是含冰量非常低的，就是咱们这个鲍鱼呢是通过液氮技术给您做到一个鲜冻，就是第一保证了你的口感，第二保证了营养价值，回家之后你能吃到咱们刚从海里捞上来的那个香味和口感。主要的是咱们这款鲍鱼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取得了有机证明。就什么概念，就是你以往去买那个有机蔬菜，喝那个有机牛奶，周老师你都知道 它的口味和营养都不一样。 对啊，何况呢咱们是海鲜，对不对？那么咱们所有的这个鲍鱼啊，就是给大家做到，就是回家之后呢，你缓化完直接你烹饪就能达到食用的一个标准，非常的新鲜啊。 实际上海鲜呢只有在沿海的地方才有，刚才您说大连是出海鲜的地方，而且他那儿的海鲜又新鲜又便宜哈，还营养安全。但是北京呢我们不沿海，想吃新鲜的海鲜的话呢，估计得从外边呢往北京来运啊。所以呢，如果要是在运输的途中出现什么问题呢，那我们吃到的就不新鲜了。 这个您可能不太了解周老师啊，大家都知道哈，就任何的一个海鲜如果说从一个海边地区运到咱们那个内陆地区，大家知道能经过很多的一些环节，从整个的一个财富海域捞上来之后，你到整个的供货商手里，再从整个的供货商再送到咱们整个的代理商手里，再从代理商送到咱们整个的菜市场，才能到咱们顾客的一个手中。所以说这个整个的环节起码也要经过3到4个环节。那么咱们状元海是给大家做到什么一点呢？就是我们现捕现捞，省去了这些过程，就是给大家做到第一点是保鲜，第二就是直接到您的餐桌上，品质口感还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。 这个状元海呢在我们平台上已经跟我们合作很长时间了。那么大家呢确实对状元海这个品牌他们生产的海鲜呢是非常信任的。 对， 刚才你也提到运输呢是全程要冷链，而且呢速度非常快。可以说捞上来以后以快的速度就上我们消费者的餐桌了。 对 啊，所以是非常的新鲜。 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鲍鱼啊，这个品种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这也是咱们大连的一个独有的一个品种。这个品种这个鲍鱼叫什么呢？叫皱纹盘鲍。这个皱纹盘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。再就是今天我们采用的这个鲍鱼全都是足龄的鲍鱼，我们生长周期长达2到3年才能给大家做到一个捕捞。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连呢是典型的北方的冷水海域，就是 它的水比较凉，鲍鱼整个生长周期更长，不仅它的肉质非常紧实非常筋道，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的鲜溜，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。那么这个鲍鱼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哈，就是回家之后呢，我建议大家就是你直接做一个清蒸，你知道吧，或者 是原汁原味， 对，就是吃的就是那个原汁原味 新鲜味， 对，直接来蒸它，或者是你想调个味的话，你可以做成一个蒜蓉啊。再就是在我们大连海边来吃的一个吃法就是什么呢，拿咱们这个鲍鱼啊，你可以炖个土豆，炖个红烧肉，都是非常好的。再就是这个鲍鱼，如果说很多的愿意喝点小酒的朋友们，再教你一个吃法就是什么呢，你回家呢可以把咱这个鲍鱼蒸熟之后改一下刀切成片儿，你可以跟咱家里白菜心拍个黄瓜，或者料点小菠菜，你放点辣椒油，放点小陈醋，放点小蒜末，你一凉拌，哎呦，这个味道是特别特别好，而且特别特别下酒。 我天哪，这是档次太高了哈！ 对， 而且只有新鲜的才能够凉拌啊，生着吃是吧？ 对对对。 那实际上说到大连呢，确实是我国鲍鱼的主要的产区，被称为叫做黄金海岸啊。它不仅呢生产呀鱼虾蟹贝等等50多种，可以说是海珍品。另外这个地方它主要啊，这个就是生产鲍鱼。 对， 所以它的鲍鱼啊，业内人士都知道的是非常新鲜的。 对，我们的主产区就是一个是海参，一个就是鲍鱼。咱们状元海呢，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区域拥有自由海域。那么我们所有的鲍鱼不是说在外面，周老师外采的，或者谁给我供的货，我们都是从自己海里捞上来的。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这个鲍鱼呢，不仅给大家保证了品质，回家之后啊，就是你可以作为一个真正的优质品来使用，真正的非常方便。 其实海鲜呢好吃，吃的就是那一口鲜味儿，能吃到这个海洋的气息。 对对对。 刚才王经理也提到了，今天为大家安排的这个组合，应该说是非常新鲜的鲍鱼了。 对对对对对， 好像它这个性价比还非常的高，价格也是很实惠 啊。对对对对，今天呢这个组合呢，周老师是我们状元海呢特地的为咱们北广的用户呢专门准备的。为什么说专门准备呢？之前很多的用户打来电话会怎么样说，哎，小王啊，宗晓，你给我准备一个，能不能我一个价钱我能买吃好几种海鲜的。所以说今天呢我给大家准备这个组合呢，不仅有鲍鱼还有其他的海鲜。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咱们这个鲍鱼呢每一袋咱们是250克的，都是有机的鲍鱼。今天呢我给大家带到三大袋，在我们专柜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，这一袋的话是129129，它的价格总价的话将近也就300多了，将近400块钱的一个价格。我整整的三大袋鲍鱼，我今天咱不用300块钱，也不用400块钱，我给大家带到是299块钱。但是周老师还没完，我说过今天让大家一个价钱买到好几种海鲜哈，就是我再给大家送2袋，每一袋400克，咱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刀鱼段，就是之前卖的非常火爆的那个，我今天我给大家送2袋，在我们专柜卖的价格也是将近158的这2袋了。 这个赠品是实实在在。 对对对对，今天但是这2袋刀鱼段我跟大家说一下是不用加钱的，直接299，3袋鲍鱼，我再送2袋的刀鱼段带到给大家。 好，那从现在这个组合来看呢，已经是性价比非常高了。 但是周老师，你别着急啊。我是这样哈，因为我今天在现场，我临时再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吧，就是因为之前有很多说咱之前卖那个虾仁比较好，我今天在这个基础上，咱们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，周老师哈，就是咱们那个之前那个虾仁每一袋200克的，我再给大家送2大袋， 嚯，太棒了！ 今天价格不变，299块钱，我让大家又能吃到鲍鱼，又能吃到刀鱼段，又能吃到咱们大连的大海虾仁，好不好？ 这个刀鱼段实际上我们北京人呢就是带鱼段， 对 啊，就是这个带鱼，你们叫刀鱼， 对， 是吧？ 对对对。 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活的冷冻的鲍鱼啊，咱们是250克一袋，给大家是3袋，另外呢我们要加赠的带鱼段400克一袋，再给大家2袋，另外呢我们还要前50名听众朋友特别加赠的虾仁200克一袋，2袋， 对 啊，这整个的组合今天只要299元， 是，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啊。那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，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， 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，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，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。 那说到今天这个组合呀、 嗯、 可以说是三种不同的海味了 啊、对、嗯、就是为了给大家准备，就是以往咱们逢年过节呀、啊、或者是咱们走亲访友啊，很多的用户说，哎呦，我想拿出点东西又有面子，完了东西还好，就是让人家一看到这东西哎评价特别高、 嗯、 首先呢，我今天就给大家做到这个组合，就是首先第一点，我保证全都是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，是真正咱们大连北纬39度海域啊产的咱们这个大连的鲍鱼，产着咱们渤海湾的刀鱼，产着咱们大连海下的大虾仁儿、 嗯、 所以说这三个部分，无论是你在家食用，举个例子，我在家里，如果说我在家逢年过节我要做个一桌子菜，鲍鱼你可以清蒸一个， 嗯， 蒜蓉一个，再用鲍鱼做个凉拌菜，没问题吧？这一个海鲜就能出三道菜。 对， 再就是呢，就是很多朋友说我愿意吃这个带鱼，这个刀鱼，这个带鱼回家怎么做呢？你煎个刀鱼， 嗯， 对不对？你炸个刀鱼，或者是你炖个刀鱼，都是没有。 北京人愿意红烧， 对呀、 啊，也可以啊。 所以说这个带鱼可以这么说，是全国老百姓都会吃的。 对， 再就是咱们这个虾仁，为什么说这个组合非常超值？而且呢，它的功能性非常强。这个虾仁回家你炒个腰果虾仁，炒个西兰花，拿虾仁滑个蛋。主要的是你逢年过节咱不得吃饺子，你拿啥包饺子、 嗯、 对不对？是不是得用得上虾仁？所以说咱们这个无论是虾仁也好，还是咱们这个刀鱼段也好，还是咱们这个鲍鱼也好，我告诉大家，首先你回家吃的这个口感啊，非常新鲜，非常紧实，而且呢咱们所有的虾仁刀鱼含冰量是特别低的，回家之后让你感受到物超所值。 嗯 嗯， 好的，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啊，就是壮阳海 嗯 给大家准备的鲍鱼海鲜组合、啊、 嗯， 这个我们的主品呢是活动的鲍鱼， 嗯， 咱们是250克一袋吧，给大家是三大袋， 三大袋、 啊、 我刚刚强调一点，咱们这个不是普通鲍鱼，是有机鲍鱼、 嗯、 在我们专柜这一袋就129，咱们三袋的话将近356345了、 嗯、 对不对？然后还没有完，我再给大家送两袋的刀鱼段，每一袋是400克，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，我再给大家送两袋的这个大虾仁儿。 嗯， 如果说这三个组合您在咱们专柜来买的话，将近600-700的一个价格。 嗯， 但是您一听到咱们北广购物的这个节目，今天咱们给大家做到是299块钱。您想一想，这个组合，无论是去看个丈母娘，对不对？看个亲朋好友，看个战友，对不对？包括咱们自己在家食用。是非常值的， 嗯，您是越说越值了哈、 哎、 所以很多朋友呢都在多组订购，而且这个订上以后啊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， 哎， 是吧？ 嗯， 不用说哎呀我订多了以后我这个冰箱啊冰柜啊没地儿塞， 哎， 这个不用、 嗯、 您呢可以多组订购， 嗯 啊，什么时候想吃了在这个提货券当中呢有电话一打就能够送到家了、 嗯、对， 另外如果你送人的话呢，送人这个提货券呢感觉也特别的体面、 嗯、 特别的方便啊、 嗯， 好，299元，今天咱们既有三大盒的鲍鱼， 嗯， 又有两大袋的这个带鱼段、 嗯、 啊，还有两大包的虾仁， 嗯， 咱们只要299元。 对，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这个组合呢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是小王呢，咱们壮阳海品牌专门给咱们北广购物的朋友们啊，就是专门的准备的这么一个组合。就是以往大家很多朋友一个价钱可能就能买到一种海鲜，今天呢，咱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海鲜礼包，就是一个价钱能吃到有机的鲍鱼，能吃到咱们大连渤海湾的带鱼，也就是刀鱼，再就是吃咱们大连的大虾仁儿、 嗯、 啊。所以中小呢作为厂家的负责人呢，我只能给大家做一个承诺。什么承诺呢？就是我保证所有的鲍鱼也好，刀鱼也好，虾仁也好，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。然后呢咱们每一袋啊是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都没有的。再就是啊，很多的老百姓咱最在乎啥呀，就是到家里咱们一定是新日期新批次新鲜的东西、 嗯、 所以说我保证咱们到家里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。 对，而且今天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是非常的丰富哈。那么今天的这个鲍鱼是三大袋， 嗯， 每袋都是250克的，带鱼段呢是两大袋，每袋是400克，

大声喊新年好，九小时广播跨年融媒特别直播正式启动， 给新年 一个拥抱。